Hello， 大家好，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咁记住，我哋呢一本书咧喺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咁大家记住嚟买啦。 好，最后一节啦， Hello. 我哋有个压轴嘅粤阳嘉宾啦。Hello Amy， 喂 ，Hello Amy， 喂 ，Hello 大家好，交功课啊， 交功 课。诶、哎，我哋头先其实讲嗰啲嘢都好精彩，不过出得咪 系啊。喂， 咁样唔系我哋讲嗰啲嘢，其实唔方便喺咪前面讲嘅， 系啊，费事 啦。系啦，诶，喂，今次有个咩故事啊？ 你想听电系关系咪系咪要 match 翻你嗰个 topic 要讲电话嘅嘢噶？ 你中意啦，我哋好自由噶。 系啊，我哋好自由嘅，系啊。 好啦，咁就讲我话我识即系最近有个朋友，佢台湾人嚟嘅，咁佢有个亲戚就嚟澳洲玩，咁啊识到佢，佢就系以前当我30几年差佢退休啦，咁佢就讲呢个故仔俾我听都幾恐怖喎！即係其實我聽到都呆咗，因為佢係一個無神無鬼論嘅人嚟嘅，佢唔信嘅，但係佢都話冇，佢只可以講話佢解釋唔到係發係咩現象咯。 嗯， 我而家開始講啦。咁佢就因為佢係喺台北住手，佢係台北人嚟嘅。 嗯， 咁咧就因為佢哋。雖然台灣其實都係有貪污問題，但佢哋都有呢個好似香港政府嗰、那個制度，就係久唔久唔久調職噶。 係 唔駐守死一間嘅差館，因為驚你熟咗咧，啲人賄賂你都賄賂得勁，但係其實佢哋有水收，肯定有水收。 嗯、 因為我有問佢，其實你哋有冇貪污？佢笑笑口冇答喎，咁即係明啦。咁明啦嚇。咁佢咧就話發生咩事，就係講翻係90年代，如果我冇記錯，佢哋計民國幾年噶嘛。 嗯， 佢應該係1994年發生嘅事嚟嘅。咁咧就話說咧，當時佢就係已經調離咗，唔係做軍裝啦，即係類似 CID 啊，咪睇著便裝，著便裝嘅。咁咧就有一次咧，就因為當時90年代頭咧就冇而家咁樣台北咁多嗰啲俾你開房嗰啲曳酒店嘅。咁咧佢哋嗰時咧就我冇記錯，就講話嗰間酒店咧就係內湖區啊。即係台北嘅地方叫內湖區，就一間真係時鐘酒店。咁、發生咩事咧？就係有人報警，就話喂有重案發生，有命案，唔該你過去睇。咁咧，佢就过咗去啦，就发现到咧，因为嗰阵时嗰啲咁嘅时钟酒店咧，就好兴有条嗰啲挛，点样讲咧？一个回转型嘅一个扶手楼梯，你明唔明我讲紧咩？一个回转型咁样嘅，好似一卷下卷下。咁你回转型咧，咪会有个扶手咧，咪有一条一条一条嘅铁枝啊？ 旋转嗰啲楼梯咯。 系啦，咁咧佢话咧。有個男仔就死咗，個女仔就呆咗。佢當時去到咧，就係、是除咗嗰啲工作人員啦，即係嗰間開房嘅工作人員之外咧，就係、是、有個女仔呆坐咗喺度喊。咁就有個男仔條屍就即係已經當場死亡咗啦。咁、就已經包咗啦。咁咧佢就話咧嗰條回轉樓嗰條回轉嘅樓梯咧，其中一條鐵斷咗。咁斷咗咧就掘咗一橛出嚟。嗰、那個人咧就嗰、那個男仔就係無啦啦開完房之後，想落去還鎖匙嘅時候，無啦啦撲咗落去。就撲正喺嗰個眼眉上面嗰個位，嗰、條鐵插咗入去。所以点咗一阵就当场死亡， 哇！ 非常不幸， 有个一眼插爆个脑， 系啊，插啊，直头有脑浆出嚟嘅，有血有脑浆咁啦。 系 咁啊，当时冇手机，亦都冇带部嗰啲傻瓜机去，咁咧就净系有部嗰啲即影即有嘅。佢话咧，因为佢哋要解剖嘅，因为佢惊你而家话佢咁样意外死亡啫，咁佢都要调查过佢会唔会俾人落药啊？定系话落咗安眠药？即系如果咁样就系他杀啦嘛，就唔系意外死亡啦嘛。咁好啦，就要影相啦，就要影嗱，要影咩咧？就影嗰间一酒店嘅大门口啦，影嗰对情侣开房嗰间房嘅门口个 number 啦，影嗰滩血啦，即系嗰个楼梯啦，嗰滩血啦，仲有影佢哋开房里边嗰间房。咁好啦，影完之後，因為即應即有嚟噶嘛，咁佢就即刻就如果 OK 呢四張相咧，就拎過去當地嘅檢察處嘅，咁就3張 OK， 有一張咧就俾人鬧，佢個上司話：喂，你做乜影張咁嘅嘢啫？ 佢話：你再影過去咩事？佢呢張相點解有個人？咁嗰張相就俾佢睇，就話：咦，係喎，點解會有一個上身著白衫、下身著藍色嘅一個佢哋嘅歐巴桑，即係嗰啲阿嬸啊，清潔阿嬸個背影，佢就唔可以影到人。咁佢咧就係咩？我頭先影到人，咁佢都戇居居，咁就行，因為行咗落樓下，諗住搞掂噶啦，就送過去。咁我話唔得，依張再影過，你入去間房行翻上去一樓再影過。咁咧，佢行上嗰時就遇到其中一個又係著住依咁嘅制服嘅阿嬸，咁佢就講佢話：你做咩？頭先我哋辦案現場，你做咩行咗入去啊？咁個阿嬸話：邊度有啫？今晚得我一個當家噶嘛，我發生命案，我點會行入去？咁佢已經有少少驚啊嗰下，因為即係佢影到啲咩咧？背影嗰、那個影到個背脊嗰、那個嗰、那個歐巴生係邊個嚟？咁已經好啦。咁佢因為佢我都話佢係無神無鬼論，佢唔係好信呢啲嘢嘅。咁佢就當冇事，就即刻就行入去嗱一聲影多張，係真係因為即刻有睇到嘛，冇人啦。咁 OK， 第四張相都送咗過去俾佢俾個檢察處嗰度 OK 啦。咁好啦。因為咧要窮嗰個女仔落口供，唔係帶個女仔翻翻警局咯。咁就問個女仔你使唔使去醫院先啊？因為佢呆曬，佢男朋友死咗。咁佢就話 OK。咁你落完口供，咪循例地個警察都要俾張黑片佢嘅，就話你有啲你諗到啲咩其他線索，你就打俾我啦咁樣。咁女仔 OK。咁佢就睇住嗰個女仔咧，就將佢張卡片連埋佢所有嘢咧，就擠咗落自己銀包度就走咗啦。咁好啦，隔咗兩日之後，那個女仔打俾佢，打去佢嘅警局就話。我發夢見到我男朋友，佢話佢唔係自己跌落去，佢係俾人推落去嘅。咁咧，依一個警察，因為佢唔信呢嘢噶嘛，一般台灣人就好迷信，就話不如你去拜下啦。佢又冇喎，佢就話你諗太多啦，你太傷心啦，你休息一下先啦，你等我哋嗰個解剖報告出嚟啦，咁樣。咁啊冇啦，咁啊又隔咗一排，佢兩個禮拜之後又打俾佢，就話唔係咧。我男朋友真系报梦同我讲，佢系俾人推落去，佢系俾人谋财害命噶。佢系佢想死噶，佢唔系自己跌亲噶。咁佢都系仲唔信，冇叫佢话，不如揾啲师傅拜下嗰啲嘢啦。跟住咧，个女仔仲讲咗一次话，唔系咧，真嘅咧。跟住好啦，咁佢就话，咁呢个人可能佢都系脾气唔系几好嘅一个警察，就话你使唔使睇下精神科啊？会唔会你即系男朋友死咗太伤心？佢唔信啊，因为好啦。隔咗一排之後，出曬啲解剖報告，發現真係意外死亡啦。咁佢就要通知翻個事主噶嘛。咁我女仔就喊住喺電話同佢講話：你信我咧？我今次唔係發夢見到我已經發夢見到男朋友兩次。我今次發夢見到一個女人，一隻女鬼同我講：你哋係我冤親債主，我今次係嚟收兩條命，我收佢男朋友一條命，你係我第二條命啊！ 哇！連佢都想殺埋。 係啦，跟住咧。依、這個因為依個警官咧，其實佢而家講翻，其實佢都有啲後悔。佢話：如果我當日有勸佢去拜下，或者揾啲師傅，或者揾啲叫機童，可能佢未必會有事啊。跟住佢就因為佢唔信，佢就話：真係冇依咁嘅嘢嘅呢個世界，你行得正企得正，你驚咩啫？就咁樣 𥄫 咗女仔先。咁好啦，咁我都話啦，佢哋有一個幾年就會調一次局嘅習慣噶嘛，個制度。講佢好多年後，已經幾年兩年後調咗局啦，1996年。就無啦啦有一日咧，就係佢個好 friend 嘅朋友就打俾佢，又係警察嚟就喂，有嘢揾你啊！佢做咩啊？你而家喺邊啊？佢我今日嚟落班咯。佢你知唔知依度我喺沙邊揾到條女屍發脹曬。咁佢因為佢哋做咗幾廿年呢啲重案冇反應，佢就話：咁屍體成日都見噶啦，咁你打俾我做？跟住話唔係啊，嗰條女屍身上有你張卡片啊，有你個名啊，有你的電話啊。跟住佢就即刻就。揸車過去話嗰條女屍已經化脹曬啦，咁原來就係當日嗰個女仔嚟嘅，真係俾人收咗條命啊！真係死咗山邊，又係俾人咁推落去死咗啊！ 即 係 同一個死法啦， 係啊，同一個死法咪都係咁死喎。 係啦，跟住佢就叫佢，因為佢戴曬手套睇佢條屍啦，佢話真係依係依張卡片係咪你？後邊寫咗電話係咪你嘅字跡？佢係啊。佢講翻呢單嘢，佢都話佢好後悔，佢唔即係唔當時唔叫佢去拜下，因為佢好多佢就話台灣人叫鐵齒嘛，鐵齒，佢唔好咁齒，即係死都話唔信啊，牙齒嘅齒啊，鐵齒啊嘛，即係話把口好硬，死都唔信。佢都同我講話，其實佢好後悔。我話係啦，我台灣人實叫人去拜拜喎，點解你唔去？佢話我唔信啊嘛。我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啫嘛， 咁正常嘅。 有啲人系好主观嘅，佢唔信佢就唔信咯。 特别佢系做呢啲司法机构咧，佢冇办法，即使佢信，佢都未必有办法，即系可以开口讲啦。咁何况佢真系唔信嘛。 係啊，我真係覺得話可能如果你叫佢把，可能佢唔使死噶嘛，大佬。即係我當然我咁講啦，即係唔好咁諗啫。咁但係佢哋又話冤親債主，佢係要即係揾你收你條命就收到啦。咁我又覺得嚇咁都得。咁都得，真係 攞正牌噶嘛？佢哋樓下喺下邊。 其實講真，佢攞正牌，佢更加大鑊噶喎。佢更佢喂你整死咗兩個，你都係作孽噶。 你係利搭 係啊， 你要受 利搭，你就利搭利嘅啫喎。 係啊，係啊，即係但係我又唔明點解會係即係。在那個地方，所以他其實他即係佢而家講翻，佢懷疑當日佢影到那張相咧，嗰個背住佢嗰個人咧，嗰隻嘢咧，可能就是出現嗰隻女鬼就話：喂，我而家嚟演現身先，跟住就擁佢男朋友落去咯，就一夜坐落去腦漿都爆埋。 嗯， 就係、是、嗰位人，即係嗰隻阿飄，佢就同我講。 唔係最攞命就係、是、喂嗱，嗰間房裏邊就得你同你男朋友，你話佢係他殺，咪即係你殺佢？ 嗯， 系嘛？ 一定唔会有第二个， 系咪先？你话佢唔系意外，你话佢系他杀，咁房里得两个人。 系啊，我仲漏咗一个情节要讲埋。佢个朋友，佢个老友打俾佢嗰日咧，系咪话你话我听做咩啫？周围啲刘女士嗰日就系5月25号，佢哋当日咧，佢男朋友同佢开房就系0525嗰间房啊。 哇！ 系啊，讲埋呢个情节，我当时无管动噶。 哇！咁 系5月25号打俾佢嘅，因为佢话。因为佢影咗张，记唔记得我头先讲话佢影个大门口，仲影佢间房个号码噶嘛？ 系啊， 系0525啊，佢间房 咁啱就系5:25。 哇！我听完真系我无管动噶，佢同我讲嗰时，虽然我都话啦，佢系台语同国语沟埋一齐讲，我台语唔 系 好识听，我估佢啱乜噶咋？ 系哇！嗰啲大湾大湾，嗰啲大湾嗰啲真系好大镬噶喎！真系 讲大衣啊，讲大衣啊， 系咯， 救命！ 咁佢讲嘅时候，哇！好恐怖，所以佢都话唔可以唔信咯。 哇，好邪添啦，真系。 系啊，所以我就哇，我听，其实我所以我就话啊，虽然唔系发生我身上，我都打上嚟讲下咧，用广东话，我觉得哇，呢个古仔几恐怖。佢都话佢即系呢个系其中，佢讲咗，其实系讲几个俾我听嘅。 咁 我就 系你当差，我谂呢个都系真系佢数一数二当差入边最恐怖嘅一件事。 系啊，系啊，真系啊！ 喂，其实当差好多嘅，佢哋唔讲嘅啫嘛。 咁但系你要佢哋遇过好多好恐怖嘅嘢，但系我谂佢哋如果要数一数二，佢哋即系最深刻印象最恐怖嘅，梗系有几件嘅。 系啦、啊，佢唔肯讲嘅，有冇啲短嘅？咪讲多个 啊？系啊， 我讲一个我你咪讲紧电话嘅，我讲一个其实我半次差又落只脚有边有参与呢件事啊。 嗯， 咁咧好多年前咧，澳洲领事馆咧出学生签证嗰、那个。部门其实是有一个分支部就做教育的，即是说因为澳洲三大 industry 出口的嘛， 是 那第三大就是教育，即是因为他想招多些海外学生读书嘛，那当时有这个部门现在执了没有了，那因为我呢就不是做这个部门，但我们是同一等楼的，就是做类似这些东西啦，那因为呢澳洲政府当时很严，就说你们做这些宣传，因为我是做 marketing 的嘛，你不可以自己作一些东西的，麻烦你用政府的东西，那我们就所以成去澳洲领事馆那层楼的这个教育部那里抄他那些 brochure 来拿他的料啦，那我之后认识了个女仔，那因为当时他们那个教育部那个最大的头呢，因为都是领事馆的一部分来的嘛，那他呢就是澳洲派过来，即是澳洲的教育部门派过来的，即是对似是官这样咯，那呢话说什么事呢，就是我去到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啊，为什么你大老细间房整个日呢，是不是有些玻璃的封了它，用一些好像纸贴晒它，那我密的时候呢，那我这个即是我哋叫友好嘅stakeholder 啦，即其實就唔係競爭對手嚟嘅，即我同佢唔同公司唔同部門，但係只不過因為佢係政府部門嘛，我哋唔係嘛，咁我哋要求佢，咁我哋就對佢好好嘅，咁我就問佢，佢就咦我唔肯講啦，咁我就有一次同我講話，不如落去飲咖啡先傾，咁我好啦，咁今晚 lunch hour， 佢就同我講發生咩事咧，佢呢一個老細咧就喺間房個心臟病發死咗啊，這個鬼佬啊，即澳洲派過嚟呢個教育部嘅官啊，死咗。咁佢咧點解要封咗間房咧？就因為原來一個官走咗咧，你唔可以喺當地請一個人嘅，你要係澳洲再喺嗰邊派過嚟。有啲似即係以前 governor 咧，以前法以前我哋嘅港督咁樣嘅制度。咁佢未派到嘅時候咧，間房吉咗，就發現咩事咧？成日喺佢間房咧，有人有唔知咩嘢啊，打去打電話出嚟，因為睇到 extension number 噶嘛。就佢老細間房出嚟嘅個 number， 但係間房冇人熄曬燈㗎，就冇人夠膽接，亦都冇人覺得行埋去睇下邊個打出嚟。 因為鬼佬有個習慣咧，係唔興好似華人咁，譬如同一層樓做嘢，我哋中意行去嗰個位度揾個人，佢哋唔興啊，中意打 extension， 一係就打個 email 俾你。佢哋成日喺個 number 度打出嚟啊，但係冇人坐噶啦，佢死咗噶啦。 係 佢喺間佢喺辦公室死咗，因為心臟病發死咗㗎。係。所以呢个系好短，但系好恐怖。因为佢同我讲话，咁你唔信？咁其实点解我话我有半只脚参与咧？就当我去同我讲完呢单嘢之后，我半个月到啦，一个月到啦，我又要上去攞资料，因为我哋要做一个好大嘅展览，我又要上去攞料。 系 咁攞完嗰时候，因为冇人理我，佢有个图书馆咁嘅嘢噶，你自己抄啦。咁我抄嘅时候，因为佢个好大嘅台边有都有一个公家嘅封噶嘛。 嗯， 我真系见到老细 extension 响啊，又打出嚟啊。 哇！但系从来冇人听过。 封晒佢嗰间房，封晒啲玻璃噶啦，因为仲未请到人噶，未派到过嚟澳洲。 因为你嗰 extension 认到噶嘛，边咁？ 系啊，因为佢嗰个封咧贴晒嗰啲纸喺侧边，系边个 number 系咩噶？你知唔知 道？知道。 即系个看守咁啊！ 即系侧边有个有眼灯喺度斩噶嘛？ 系啦，有佢个名噶 ，Mr. 乜乜乜噶。 或者佢可能同你哋倾下偈啫。 倾咩偈啊？ I want a cup of coffee, white with one sugar 咁咧，可能 咁，因为我见到佢电话响， 好饮 coffee 啦。 我见到佢电话响嘅时候，我就好下意令佢，喂，你哋咧忙都帮人接电话，跟住佢哋望一望我话，因为佢哋过台头有电话话，你唔好多事啊，你 visitor 嚟啊嘛，你咁多事做咩啫？你唔抄你料，我做咩？跟住我望清楚，跟住我再望清楚，咁样， 跟住成班人真系静晒， 静晒，佢哋知咩事？跟住我就话哇，唔系嘛？佢话系啊，我都同你讲咗啦，上次你唔信，跟住我信，但系冇谂过咁劲，日光日白、啊， 掹鬼咗条线啦、啊，去台头先啦，嗰条 冇人觉得入去啊，你知唔知啊？连阿姐清洁都唔入去啦，因为话咧，佢走嗰阵时咧，一个礼拜之后就发有人话喺南市见到佢翻工。即系翻嚟翻工啊，因为鬼佬系好早翻工噶， 呢、這个唔系 超早噶。 澳洲佬嚟咗香港就系咁，好勤力嘅。喺澳洲啊，超懒，唔知点解嚟咗香港就好勤力嘅。 佢哋喺度系早啲翻工噶，跟住咧，佢哋已经早啲翻，早啲放。但系佢哋就譬如你翻九点，佢八点钟翻嚟噶。佢话咧有啲阿姐一早翻嚟清洁嗰啲见到佢啊，嗰啲阿姐都唔知香咗，就结仲同我讲早晨。 Morning 咁， 系啊，系啊，就系咁啊，真是你依个系即系我都有见到嘅 extension 响。有份参与啊你！ 哇，你直情都睇住佢响啊，攞命！呢头讲完，唔系最攞命就系、是。呢头系可能佢啲同事同佢霸单，你喂 Amy 同你讲啊，我哋嗰个老细好威猛，个电话会响，突然间去个房就响，你就吓。 同埋咧，佢鬼佬唔信呢啲嘢嘛，佢又冇招魂，可能佢死咗喺嗰度，佢个魂都仲喺嗰度，都冇翻到澳洲。 佢都唔知自己死咗，你 心脏病 死咗， 心脏病猝死一分零钟嘅咋，死咗真系唔知咩事， 一下就停。 系啊，佢话佢系未送到医院，喺间佢张床仆低咗就香咗啦。 系啊， 就走咗啦。 心脏病我见过好多个唔使两分钟就死噶啦，即系顶唔超过一个字就瓜噶啦。 系啊， 因为话佢之前都有啲先兆，话佢成日背脊痛，咁咧佢啲员工都话，不如你背脊痛，你 back pain 去睇医生。佢就话忙啊，就话做埋呢个 expo 先啊，即系做埋嗰个展览先啊。佢就咁啊走咗啊。 好多好多啲人唔知嘅， 系 系、哇！喂 ，Amy 啊，你嗰个。大湾路友啊，大湾的朋友， 朋友， 大湾的朋友啊，咁嗰个即系要讲多啲嗰啲条子啊，嗰、那个条子啊，嗰啲台湾叫差佬做条子，喂，嗰啲台湾啲条子啲鬼故真系要讲多几个啊， 系好 听 ，OK 啊，呢个 OK 嘛 ，OK 嘛，有啲十步嘛， 分好啊， 哇，你嗰啲 毛管冻啊！ 你嗰啲鬼故咧，好多人中意听嘅。 系、 啊、哦，多谢晒吓，多谢晒。 你可以翻香港做个替工嘅。 替工 咁啩？冇搞错，你多料过我啦！你讲电影嗰阵时 候，我可以坐出去听，换阿夜琪坐出去听做 operator。 喂，今晚我哋差唔多啦，咁你下个礼拜 好啦， 你得闲又打上嚟咯。 好， 你应该得闲我。 好。妈定我期先， 未答唔到你先，我唔可以咁快 promise 你。 好， 打就打啦。 好啦。喂， 多位晚安，多谢晒， 多谢晒， 拜拜。 好啦，喂，我哋今晚差唔多。 欢乐时光过得好快啊！ 好， 我哋要讲拜拜啦。 咁啊，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 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